小时候懵懂的我，现在的梦已经成真。 身边。 当你 love me, love me,

可以忘记你，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。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再苦也与你没关系。 是真心真意与我同

事匆匆，莫叫好春事匆匆。

里阿里耶。阿里阿里耶。 像彩虹，从此千万种千万种，到叫我对你动了情，到叫我对你动了情。

痴的梦，怎么会任性放手？ 西出没在心里，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哦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